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82集，高考志愿。秦小姐也送过我两瓶。后面的排名，秦宇就没有再看了。他目光一顺不顺地看着第二的那个名字，新生五级学员。他能想到的只有某个高级老师的徒弟，隶属协会的新老成员，没有人能在没有进入协会前，没有老师的指导下达到协会五级。秦宇的目光转到对方的名字上，秦闪，又是秦闪。从高考到现在，好不容易缓过来的秦宇看着这上面的名字，指尖再一次陷入掌心。重名，这上面的人名绝对是重名。秦宇不相信一个已经早就不学小提琴的人，没有老师，没有在小提琴协会的学习下能够达到五级。他猛地关掉了电脑上的排名页面，然而接下来小提琴的学习，秦宇都有些心不在焉的，因为他知道魏大师去过陈淑兰的葬礼。如果没有后面那个五级，秦宇有 80% 的把握认为那是秦闪，可有了五级，秦宇不相信秦闪的小提琴比他还要好这么多。毕竟秦闪连小提琴业余五级都没有考过，怎么可能会到达协会五级？ 你没有见过新生学员吗？ 秦宇拿着小提琴忍不住侧头问身侧的人。刚刚说话的男人摇了摇头，压低声音道， 没见过，听说他在小提琴协会吃饭都在训练室，而且很奇怪，没有人拍过他的照片。 是吗？ 秦宇微微放下心，那就更不可能是秦冉。秦冉这个人他还不清楚吗？学东西从来都是三分热度，而且他没有定性，让他一天都困在一间屋子里绝对不可能。一连两天，秦宇都刻意观察了二楼，比别人早到，比别人晚走。纵使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秦宇也没有在二楼看到秦闪。二楼总共就这么多人，没有看到，那应该就真的不是他。程家，欧阳威坐在程家会客厅的椅子上，手搭着檀木椅的扶手，靠背跟椅子上垫着毛毯。 爸，若不是欧阳小姐，我们这一次连忘忧的消息都找不到。 程韶汉坐在欧阳威对面，他脸上已有些纹路，但从他的眉眼中依旧能够看出年轻时的俊朗。欧阳威放下茶杯，闻言笑， 程叔叔叫我名字就行，这件事不过是举手之劳。 程老爷子手敲着扶手，然后侧头跟程管家低声说了一句，程管家就从里面拿出来一个盒子。 这是我们程家一点小小的心意。 看欧阳威不想要，程老爷子沉吟了一下， 拿着，也当老爷子我送你的礼物。 纵使欧阳威不想要，程老爷子这么一说，他也只能非拿不可了。 那等晚上我问问他们什么时间方便见面。 欧阳威没有多留，喝完了一杯茶就跟程家人告别。程管家把他送出了程家大门。程老爷子想了想，也没有回房间，而是等程管家回来，也出了门。他们走后，程家的几个老人也围到程饶汉身边。 大少爷，你这次真是立大功了。看起来，欧阳小姐在129分位不小啊。 程家的这几个老人都没有走，只是看着程饶汉，笑道， 听说这一次忘忧只剩下最后一个，昨天晚上大小姐去了拍卖场，我以为会是大小姐得到了消息，没想到。 程家只有程温如手里有一张拍卖场的贵宾黑卡， 所以一般都是程温如去拍卖场。 二妹。 程饶汉端起茶几上的一杯茶，漫不经心地开口。 啊，他最近都去我三弟那儿了。 程家其他人还不知道秦冉已经到京城了。程温如最近几天跟程俊还有程俊身边那个小姑娘联系的勤。程饶汉喝完茶忍不住想，要是程温如知道因为这件事错过了欧阳威还有忘忧的消息，不知道会不会后悔。他放下茶杯站起来理理自己的衣服，才背着手往外走，嘴边的笑意很明显。好在前几天没有因为程温如的话去见程俊身边的女孩，要不然就错过了跟欧阳威的见面。程饶汉走后没有多久，程温如下了班就匆匆赶过来，并没有看到程老爷子。得知程老爷子去了程俊那里，程温如又驱车开到亭兰小区。正是下班高峰期，京城堵车挺厉害的。等他开到亭兰已经是快到七点了，程老爷子也才刚到没多久。秦冉还没有上去练琴，他刚在楼下吃完饭就接到了林思然的视频。 冉冉，今天跟明天填高考志愿。 林思然一手拿着手机，一手把他房间的窗帘拉上。 这个要在学校填，我刚刚找不到老高。 填志愿？秦冉微微眯眼道。我帮你填吧。 那更好。 林思然就放心了。 我去玩游戏了。 秦冉最近已经陆陆续续送完了20个人的神牌，又是高考暑假，九班群里每天都是打游戏的链接，一般动不动就是5个人，其中3个人都有一张神牌。这种队伍别说在新区，就算在一区都非常难见。最近九州游的官方论坛都在讨论为什么神牌好像很容易扎堆出现，可对于其他人来说神牌依旧十分难得。秦冉掐断了电话，就把沙发上的电脑拿出来放在桌边。此时程温如也刚到，程木去开了门，也不惊讶，只礼貌地打招呼。 大小姐。 程温如点了点头，然后把包随手放在桌子上。看到秦冉坐在电脑面前，手按着键盘，速度很快，不像是在打游戏，倒像是在打字，不由询问道。 冉冉今天不练琴？ 他填学校。 程俊坐在程老爷子的对面，懒洋洋地靠着沙发，话说得漫不经心的。 填学校？ 若不是程俊提醒，程温如差点忘了秦冉是今年的高考生。只是有些奇怪，高考志愿不应该是在学校填吗？不说秦冉不在学校，他现在人都在京城，怎么填呀？ 冉冉填的什么学校？ 他走到秦冉身侧询问道。秦冉这会儿手上正按着一串代码，一般填高考志愿只能去本人高中的教务系统，但对于秦冉来说也就是多浪费一两分钟的事情。程温如到的时候，他正按下了 Enter 键，横穿一中教务系统出现，上面正是高考志愿申报页面。 还真的可以填？ 程温如看了一眼挺诧异的。秦冉输入了自己的学号、考号还有身份证号，直接登录，面不改色地回道。嗯，我们学校的教务系统可以在校外进入的。正给倒来一杯水的程木闻言抽了抽嘴角。程温如点头。 那挺好，当初我们大学教务系统都只能在校内登录。 他看了一眼秦冉填的大学名字，秦冉就在第一行打了京大，至于二三志愿他一个字没填。程温如还不知道京大和 A 大都在争秦冉。被程温如看着，秦冉也有些头疼，林思然的志愿还没有填呢，他就合上了电脑，把电脑带上去，起身道。我上去练琴。程温如跟程老爷子都目送秦冉去楼上，才收回了目光。 坐吧。 程老爷子示意程温如坐下，才继续说刚刚的事儿。 晚上你们大哥把欧阳威带到程家了。 听到欧阳威，程木看手机的动作微微停了一会儿，才想起来欧阳威好像很久没有问他了。 大哥。 程俊听到这两个名字不由眯眼。 找你们干嘛？ 为的那最后一瓶药。 程管家站在程老爷子身侧回程俊。 老爷还赠送了欧阳小姐一枚古玉。 赠送一枚古玉？ 程温如眉眼微拧。 用不着吧？ 程管家笑。 他小姐，这可不仅仅是为了那最后一瓶药，也有交好的意思。欧阳小姐如果真能找到拍卖的卖家，就不仅仅是一枚古玉能比拟的了。 程温如直接站起来，走到桌子上，拿起了自己的包，拉开拉链，拿出里面的两个小瓶子。 真的不用，我有。 程管家跟程老爷子都挺震惊的。 大小姐，你哪里来的？ 就算是每个月的正常十瓶，程温如也只能拿回来一瓶。 冉冉的。 程温如回道。程老爷子不知道说什么，他就看向程俊。程俊往后靠了靠，语气慢吞吞的。 那他也需要这些。 林思然一开始给秦冉，是因为半夜总看到秦冉的灯开着，治秦冉的失眠症的。 那我不能要。 程老爷子皱眉道。程老爷子声音挺大，程木不由抬了抬头，一眼就看到了程温如手上的两个小瓶子。秦冉的东西大部分都是他整理跟林思然接手的，瓶子的特征他十分熟悉。见状十分淡定地回道。 这个呀，老爷你就收下吧，秦小姐也送过我的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